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事，叫木匠。好耐之前，刘家村就有一个木匠，在外边做完嘢翻嚟，行到去茶山后面嘅乱葬岗时，就闻到种一股非常奇特的气味。然后佢见到路边有一个破茅草屋，里面仲点住油灯嘅，里面张床上面就坐住一个披头散发嘅少妇，喺度凄凉咁喊紧。木匠见到就走过去去问少妇啦：你点解一个人住喺荒山野外呢？有咩伤心事令你喊得咁凄凉呢？个少妇就讲啦：我系俾嗰个忘恩负义嘅老公抛弃咗，依家冇地方可去啦，就只好住喺度咯。因为感到十分之孤单，所以就喊咯。木匠刚好系个处男，见到少妇有几分知识啦，就想带少妇翻屋企啦。但是少妇就不肯走，喊着默默地望着木匠，一要他留下来陪他。木匠被少妇电到神魂颠倒，就留下了在这里陪少妇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木匠醒了起，醒了，竟然发现自己睡在坟墓边间，就吓到尿都奶奶了，寻你三七二十一，疯狂地向着村那里跑回去了。那天夜晚，木匠一个人就瞓喺屋企里边，到咗后半夜，佢一个翻身就摸到身边好似瞓到咗个人喎。木匠惊叫：你系边个？个人就讲啦：我就系你妻子咯。木匠听把声就知道系琴晚遇见嗰个少妇啦。木匠就吓到三魂唔见七魄，即刻爬落床，跑出自己屋度，喺度村头大叫：快啲嚟人啊！我屋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村里面的人听到他叫，全部人走出来，然后全部人一起去到木匠屋企。但是在木匠屋企找遍了都不见一个人，大家就纷纷离开了。但是第二晚、第三晚连续几晚都是到下半夜，那个少妇就同一时间来跟木匠在滚床单了。最后木匠一个人就不敢睡了，日日出钱请那些胆大的男人跟他一起睡。但是安静了几天，那个少妇又潜回上来，现在不单止夜晚潜他，日头都在烦他。只要木匠就是一个自己一个人，就总觉得有种凉风阵阵，夹杂着那股奇怪的气味围绕在他四周，好像一只手在摸他的身摸他的面。每次这个样子，木匠都会成身打震，撕心裂肺，在那里好似个傻佬咁打天大肺咁叫，村里边啲人都惊咗佢哋。唔到一年嘅时间，木匠就死喺自己屋企张床度。啲村民发现佢条尸有几条非常深嘅爪痕，从条颈一直伸到条腰度。屋里边仲散发住嗰种古怪嘅气味，有人就讲啦，嗰种味就好似喺坟墓里边散发出嚟嘅。